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打开了你的话语，我们也向你打开我们的心，求主你在你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到你的话语里面，叫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看到你为我们所安排的道路，我们所当尽的责任。主，我们谢谢你，这样感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你是一个企业的总裁，现在把一个大企业交给你，让你用3年半的时间来让这个企业能够发展，最终的目标是在全世界各国成立分支的机构，而且要永续经营超过2000年。我不晓得你在这3年半里面会怎么做，我相信我们没有一个弟兄姐妹你的公司已经超过2000年的历史，因为美国立国也才200多年。可是这个当然不是一个很确切的比喻，可是这个帮助我们稍稍体会一下这是一个何等艰巨的任务，因为上帝的救恩关系全人类的，要在3年半里面能够继续往下传递。而今天到我们这里，从耶稣的时代到我们这里已经超过2000年了，已经2000年了，那这个救恩怎么能够把它推行到万邦万国呢？这3年半的时间是非常紧迫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可是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如果是你的话，你可能每一天就埋在会议里面，怎么样不断的开会，怎么样集思广益。可是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很奇怪的，耶稣把这3年半里面大部分的时间都放在12个人的身上，这个看起来好像很不聪明，好像有可以更好的办法，为什么用12个不太怎么起眼的人把这么艰巨的任务放在他们身上呢？可是我们从这里看到，这正是耶稣他有过人的智慧。我们看到上帝拯救全人类的救恩，在耶稣颁布大使命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耶稣已经上过十字架死了，所以这个救恩已经完成了。然后耶稣在跟门徒颁布大使命的时候，他已经复活了，所以他已经从复活战胜了死亡。那么我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复活之后有40天显现，这40天里面总共有10次的显现，而在这个地方是耶稣复活之后第8次的显现。这个第8次的显现是在一个加利利的山上，在这个山上耶稣把这个大使命颁布给他们。那么过了不知道多久的时间，也许是几天，也许是几个礼拜，耶稣还有2次显现，然后耶稣就离开他们，在众人的面前升天，回到天父那里去了。而过了几10年之后，这些门徒也相继殉道或者离开世界，所以在几10年的时间里面，主耶稣已经回到天上去，所有的门徒或者殉道或者离开世界。那么这个救恩怎么能够传到我们今天，甚至于我们今天许多的弟兄姐妹也能够进到这个救恩的国度里面呢？到底这一件艰巨的任务是怎么完成的呢？答案就是这11个门徒他们遵从了大使命，他们不但是一生当中跟随主耶稣基督，而且他们把这个大使命向下传递，所以他们的生命虽然结束了，这个大使命还要继续往前进。那么我们今天大部分的教会已经认识到传福音、差派宣教士的重要性，而且我们也采取一些的行动。我们每一年夏天我们有不同的短宣队，我们还有宣教士在不同的地方长时间的在对当地的人宣教。可是我们对于栽培门徒，对于信仰的传承，是不是已经完成主耶稣所吩咐的使命呢？我们扪心自问，我们自己是不是主耶稣的门徒呢？我们是不是带领我们的儿女成为主耶稣的门徒呢？然后我们遵行了主耶稣的大使命吗？还是我们左耳进右耳出，听了就算了？我们最近有弟兄到东岸去工作，他每个周末都要回到芝加哥来，请问他到机场去搭飞机的时候，是不是不需要看这个班机的号码或者是目的地，只要有飞机能够上就上呢？不管这个飞机是到芝加哥或者是到墨西哥，反正只要有一个哥就对了，所以我就上了这个飞机。有没有可能这样做呢？我想答案很清楚，答案是没有可能的，一定要弄清楚到什么目的地才能够上这个飞机。同样我们暑假快要到了，很多的弟兄姐妹可能要出外度假，请问你们度假，如果你们开车全家去度假的时候，你会不会 啊，不管哪一个路，反正就是有美彩，然后就拼命往前冲呢？你会不会弄清楚你到底要去什么地方，你的方向对不对呢？我想这个是很简单的道理，我们都清楚。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请问你人生，我们当中可能很多弟兄姐妹跟我年纪差不多，你已经过了大半辈子了，请问你人生的目标是哪里？你的目标是什么？请问你在往什么方向前进？如果你不清楚你人生的目标，你也不知道你在往什么方向前进，请问你每一天在做什么？如果这个问题的答案你答不出来，可能你要感到很焦虑。为什么呢？因为可能如果我们每一天就这样过，有一天我们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可能我们就要回去向主交账。所以我们人生要有一个清楚的目标，要有一个清楚的方向，这个是非常重要。可是在人生这么大的事情上，我们常常弄不清楚，就每一天每一天这样的过。可是我们要出去旅游，我们要去搭飞机，这种这么小的事情我们却很注意，不要出差错。到底我们是不是本末倒置呢？那么我们从整个圣经的创世纪第一章跟第二章，我们看到神伟大的创造工作，虽然没有告诉我们细节，虽然我们不清楚神是怎么创造，但是我们今天看，哇，这么伟大的一个天地万物就是上帝创造的。可是到了第三章发生一件事情，是人类的始祖亚当犯罪堕落了。然后从创世纪第三章给我们看到，如果你看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上帝的创造是这样一个奇妙伟大的工作，你还没有看到创世纪第三章。没有错，创世纪第三章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很悲惨的故事，就是人类的始祖他犯罪了。可是第三章在同一章里面也向我们启示了神一个更伟大的工作，就是上帝的救赎工作。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用到女人的后裔这样的名词，我们当然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女人后裔是暗指耶稣基督将来所要对人类所成就的救恩。所以上帝的创造之功已经让我们瞠目结舌，上帝的救赎之功让我们更是叹为观止。那么这个是上帝救赎之功，不但是要拯救我们脱离上帝永远的审判，上帝要改变每一个他所拣选的人。所以上帝每一个他所拣选耶稣基督所代赎的人，上帝要改变他的生命，这就是上帝的工程。所以这个是我们人类历史有史以来最大的工程。我不晓得当你想到人类历史当中最伟大的工程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你可能想到 Sears Tower，今天叫 Willis Tower， 这么大的一个大楼，本身就像一个城市，有100多层，然后里面的电信设备啊，多么的复杂。你今天看到美国啊，这个错综复杂的这个交通网络的系统 ，highway 的系统，有南北向、东西向，非常大的工程。但是没有一个工程可以超过上帝的工程。我们今天说啊，基因改造的工程非常伟大，将来非常有前途。但是最伟大的工程就是上帝改造人生命的工程，因为为了这个工程，上帝花了多少的心血？上帝在旧约的时候差派了许多的先知来到这个地上，为了这个工程，他们当中许多人为了忠于上帝的使命被杀，而在上帝所定的时候，到了上帝差遣自己的独生爱子来到地上，定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这个救恩。而在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过了10天，圣灵被差派到地上来。所以你看到这整个工程，从旧约到新约，从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一贯的来在这个工程上施工。而且在耶稣的时代，已经有使徒被拣选、被差派来做这个工作。而且在历世历代里面，我们看到上帝继续不断在呼召、在拣选人加入上帝这个建造生命的工程。所以我们看到上帝的创造之功，没有人的参与能够完成，能够成功。同样的，上帝的救赎之功一定会成功，一定会完成。可是上帝呼召教会，呼召我们每一个人跟上帝在这件事情上同工，这个是何等大的呼召，这是一个何等大的荣耀。而这个大使命就在2000年前加利利的一个山上颁布给历世历代的教会，所以历世历代的教会就承受了这个使命。我们的教会当然也不例外，我们也承受了这个使命。那么要遵循上帝的大使命，要跟上帝同工来建造人的生命， 那我们要做什么呢？第一个，我们自己要先做耶稣基督的门徒，这也是耶稣基督的十一个门徒所做的。他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跟随耶稣。在马太福音的第四章，下一章，在马太福音的四章十九节，这里讲到说，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耶稣对他们的呼召是要他们这四位，我们知道从圣经知道那一天有四位渔夫被呼召了，那么在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呼召这四位渔夫，他们当天就撒下了他们的工作，跟从了耶稣。我们当然知道从圣经里面其他的经文，其实彼得、安德烈跟约翰前面已经认识过耶稣，但是没有持续的跟随他。可是当耶稣在加利利海边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的时候，他们那一天就放下了他们的工作，跟从了耶稣。同样呢，我们在马太福音的九章九节看到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所以你看到那一天，你看到在这些不同的记载当中，至少有五个人被呼召，都是耶稣一呼召他就放下自己，然后他就跟随了耶稣。那么请你注意哦，他们都是上班的时候被呼召的，所以说不定你明天上班的时候你就被呼召了。他们都是在工作，马太是在收税的时候，其他几个是在捕鱼或者是在捕网的时候，所以他们都是在上班的时候被呼召，所以他们不是在那里闲懒下岗没有事情做的时候神呼召他们，神是在他们的工作当中呼召他们。所以一个人他如果不跟从耶稣，他不可能影响别人的，他不可能带领别人来跟从耶稣。你要带领别人跟从耶稣，你要成为一个得人的渔夫，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自己要跟从耶稣。所以这个是得人如鱼的关键。那么你说耶稣的时代容易啊，耶稣在地上行走是有血有肉在他们当中啊，所以耶稣叫他们来他们就来了嘛。今天耶稣已经在父神那里去了，不会在地上，所以今天耶稣不会用血肉的形式跟我们讲说某某某人来跟从我，那我们怎么样跟随他呢？那我们跟随耶稣是不是表示我们就放下我们的工作，就去做全职的传道人呢？答案当然不是嘛，对不对？因为我们看到在整个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很多人在他们的岗位上侍奉神，他是全时间侍奉神，但是他是在他的工作岗位上侍奉神。比如说像旧约的但以理，像旧约的约瑟，他们虽然不是全职的传道人，可是他们都是全时间的传道人，他们在他们的岗位上运用他们的影响力向人见证这一位神。所以我们怎么样跟随耶稣？刚才我们读经所读的马太福音的二十八章十九节讲到说，跟随耶稣的人是遵守主耶稣命令的人。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所以跟随主耶稣的人就是遵守主耶稣命令的人。那么我们想到我们今天对信仰，对基督信仰的态度，我们就引起我们很多的反思。今天我们很多人可能把基督信仰当作一个拐杖，为什么呢？哎，你们今天来聚会为什么没有带拐杖来啊？为什么没有扶着拐杖来啊？为什么？因为不需要，对不对？不需要。你什么时候需要拐杖？你去打球打得太厉害受伤了，你的脚扭到了摔断了，你的需要拐杖。所以今天很多人来到神的面前，他也把信仰当作一个拐杖，我不需要的时候我就把它放在一边，我需要的时候我就拿来用。那什么时候需要呢？可能是生大病了就需要了。所以以前我在别的教会啊，生大病了就来参加祷告会了，然后失去工作了就来参加祷告会了啊，有一些人要办身份了，在那着急的办不下来了，他就来参加祷告会了。有一些夫妻吵架了，他就来参加祷告会了。我们把信仰当作一个拐杖，我需要用的时候拿来用，我不需要用的时候我就把它放在一边。可是如果用现代科技的语言来认识来思想信仰的话，我想信仰应该更不应该是一个拐杖，应该是一个卫星导航系统，应该是一个卫星导航系统。为什么呢？因为它要告诉你冲，往前冲，到了某一个地方它告诉你你要拐弯了，哎， 你还继续往前走，走过头，他告诉你你要掉头了，你找过头了，要掉头了。所以信仰应该是我们人生的一个方向，我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个信仰告诉我你应该怎么做，这个是我们信仰在我们生命当中应该有的地位。我生病了，我怎么样靠着主我能够胜过，我失去工作，我怎么样靠着主尽上我的本分，然后继续的依靠主。我要在各样的事情上，不是让这个拐杖来扶我一下，而是这个卫星导航系统来指引，在我现在的情况当中，我怎么样依靠主，我怎么样靠主得胜有余。那我们看到说，一个人要成为影响别人的人，他要先跟随耶稣。但是我们还要来看，那耶稣是怎么栽培门徒。你说我们要跟随主耶稣的榜样，那耶稣是怎么栽培门徒，就成为我们栽培门徒的一个很重要的榜样。那在约翰福音的一章38-39节告诉我们，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是施洗约翰的门徒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哎，这一看不得了，耶稣说你们来看，一看就看出他是弥赛亚。我知道，我不知道，我很好奇，我很希望神把我带到那个时空里面，让我去观察他们那一天到底做了什么，到底那一天里面耶稣讲了什么，到底耶稣做了什么事情，为什么经过跟耶稣住一个晚上之后，第二天他们就宣告说这个是弥赛亚。本来前一天是他们的老师跟他说，看啊，这是上帝的羔羊，他们只是听来的啊，这个是上帝的羔羊。可是第二天他自己说这个是弥赛亚。所以到底那一天耶稣做了什么，耶稣说你们来看。那么耶稣怎么从这当中来看，耶稣怎么栽培门徒呢？第一个，耶稣花时间跟他们在一起。耶稣在刚才讲到说，耶稣有全人类的拯救人类的救恩的这样的重责大任，而且要拯救万邦万国这样的重责大任在他的身上，可是耶稣居然把这3年半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门徒的身上，耶稣大部分的时间跟这些门徒朝夕相处，这个是让我们很不解，也是需要继续不断要来思想的。其实今天很多的家庭出问题也是一样嘛，吵架，为什么吵架？缺乏沟通。为什么缺乏沟通？因为没有时间沟通。你看到撒旦有一个轨迹，就是让我们生活当中忙忙忙，其实有些时候忙的时候可能是在滑手机或者做别的事情，可是你就你的生活忙到一个地步，你没有时间跟你的配偶沟通。如果你连跟你配偶沟通的时间都没有，你怎么会有时间花在另外一个人身上呢？也许这个人是你的儿女，也许这个人是一个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你怎么会有时间花在他们身上呢？但是主耶稣也很忙。主耶稣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他医治一些人，甚至到一个地步耶稣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你今天在忙，你吃饭还是照样吃的呀。可是耶稣忙到一个地步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所以他们其他这些人说这个人疯了。那耶稣医治众人的时候，如果耶稣在他在地上的时候并没有医治当时犹大全地所有的病人，耶稣如果他到地上的目的是为了要医治病人的话，他应该把这些人全部医好，但是耶稣也没有把这些人全部医好。耶稣那个不是耶稣到地上最主要的工作，耶稣把3年半的时间大部分花在门徒的身上，然后耶稣说你来看。我们很多时候也需要说你来看。你知道以前这个师父学徒式的这种师父带学徒是怎么样，学徒是住在师父家里的，对不对？比如说你教他怎么做鞋子，或者你教他怎么修车子，以前这学徒是住在师父的家里面的，所以他跟他朝夕相处，他看他怎么修东西，他看他怎么弄，因为很多东西的学问在里面。耶稣在这个地方说你们来看。很多时候我们恐怕不敢把我们的生活打开人家来看，我们敢说你们来看吗？当你跟你的配偶在吵架的时候，你敢跟其他人说你们来看？当你跟你的孩子在那里纠缠不清的时候，你们来看？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向弟兄姐妹敞开，因为这个是带领门徒的方法，这也是耶稣带领门徒的方法。同样的，如果你是 被帮助的人，如果有人带领我，我是被帮助的人，我也要把我的生命打开。我生命当中有什么缺点，有什么缺失，有什么没有跟随神的地方，我要打开。因为我们是一个被呼召的信徒的群体，我们是一起遵守主耶稣的大使命，我们是一起在地上成为上帝的见证人。所以我的生命向你打开，你的生命也向我打开。打开的目的不是要满足我的好奇心，而是我们彼此互相的督促，让我们在这地上能够成为上帝中心的见证人。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的榜样，怎么栽培门徒，花时间跟他们在一起。就像你跟你的孩子，你不花时间跟他在一起，等到他大了，他也不愿意花时间跟你在一起。所以花时间跟他在一起，把你的生命打开。然后在约翰福音13:15告诉我们，耶稣说，这是在最后晚餐，我们很熟悉的经文，他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所以耶稣的栽培是一个什么样的栽培？是一个榜样的栽培，不是光嘴巴讲的，它是一个身体力行的。我们知道在这最后晚餐的时候，这些门徒还吵架了，争谁为大。然后呢，他们从外面进来，他们当时在中东这个地方，他们是穿着鞋，不是像我们今天穿了皮鞋，他们穿了鞋，在路上可能带一些沙子，所以他们到一个人家里面做客的时候，这一家的主人会放一些石缸，里面有一些水，然后这些水就给他们洗脚。那本来应该是这一家主人的仆人应该给他们洗脚，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天没有人，所以他们彼此在争论谁为大，哎，谁应该给谁洗脚啊？彼得说我是老大，大弟子，所以他们在那争论，哎，耶稣给他们洗脚。这个是一个很亲身、很深刻的一个经历。如果我在，同样我又跳到圣经里面进去了哈，我如果在那里，耶稣给我洗脚，我跟你讲，我那双脚大概一个礼拜不洗，因为这是一个何等深刻的一件事情。这一位创造天地的主，用那个创造天地的手为我洗脚，这个是一个榜样。所以耶稣这样做，为什么这些门徒跟随他到死？因为耶稣在他们当中立了榜样。那么而且耶稣在这当中是抓住机会实务教学。你看到耶稣对门徒很多讲的话都不是在课堂里面的，所以你们今天来课堂里面上门徒训练，你学到的东西一定大打折扣。因为你看我们耶稣所带领的方式是把自己的生命打开，然后他花时间在人的身上，然后他，你看到耶稣看到野地的花，看到天空的鸟，哎，耶稣就跟他们讲道了。耶稣看到什么东西？耶稣看到他们门徒之间争论，耶稣就跟他们讲道，所以他很知道怎么样抓住机会。同样我们也是，我们门徒训练不是把人叫来课堂里面，然后跟他勾输入一个教材，这个能够达到一定的程度，但是这个还不是耶稣的方式。耶稣的方式是一个门徒训练，所以门徒训练要抓住那个 moment。 同样像我们带领我们的孩子，也不是说把他叫他坐下来好好坐着，然后老爸要来教训你了，不是。当他发现一件事情，你发现他的一些想法做法错的时候，你要马上指正他，你要马上指导他，而且不是针对这件事情，是要指出属灵的原则，把属灵的原则带出来。所以这个是耶稣的榜样，花时间在一个人的身上，把自己的生命向那个人打开，而且以身作则立下榜样，然后抓住机会用实物来教学。那么带领门徒的人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你说 OK， 我现在有负担要去带领别人做主的门徒，那我要扮演什么角色呢？在哥林多前书3:6保罗讲到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我们知道这个经文的背景是哥林多教会分门结党，他们有些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些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有些人说我是属基督的。但是保罗在这里告诉他们，我是栽种的人，亚波罗是浇灌的人，但是神叫他生长。所以这个生命不是从我这里来的，是他先有新生命才有可能。 我今天把每一比如说待会聚会结束的时候，每个人发一个洋娃娃给你，你回去好好把它怎么去带领它，它是没有生命的，你再怎么带也带不出生命来。所以我们今天同样很多人在很喜欢在后院种一些菜，或者种一些花，或者种一些水果果树。当你种的时候，那个生长的生命是在那个种子里面，是那个种子本身有生命。可是那个种子本身虽然有生命，你们有没有可能把那个种撒下去，然后就等着收成了？有没有可能？不可能。你要浇水，你要施肥，你要除杂草，然后如果有虫的话，你还要除虫害。如果有一些松鼠要来吃，你要想办法把它围起来。所以我们在这当中也是像这个样子，像一个园丁。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像喂奶，像一个保姆的角色。在哥林多前书3:2，保罗说，我是用奶喂你们。这是我刚才讲到洋娃娃的那个例子，每一个人给你一个布偶让你回去，你每天给他喂奶换尿布，过了几年之后他会长大吗？不会，因为他没有生命。所以同样一个门徒先要有重生的生命，可是虽然有重生的生命，还需要照顾。就好像我们生了孩子，我们不可能就大家给你 baby 笑了，很高兴哦，生了小孩了，好了，你也不喂他，你也不给他换尿布，也不照顾他，然后你就指望他能够平安健康的长大，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带领的人的角色，就好像一个园丁的角色，就像一个保姆的角色。那么我们要带领门徒的目标是什么？刚才讲到说要有目标嘛，人生要有目标，带领门徒也有目标，否则你怎么知道要把他带到什么方向呢？那么带领门徒的目标就是要他能够分别是非。在希伯来书5:13-14说，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换句话说，一个小孩子他只能吃奶，可是如果你的孩子10岁了、12岁了，每一天只能吃奶不能吃别的，你怎么办？你着急啊，怎么搞的，这么大了还在吃奶啊。所以长大的一个记号是能够吃干粮，就是说他自己有分辨的能力。比如说你今天遇到一件什么事情，有两个工作，到底应该去 哪一个工作啊？很多这种生命当中的抉择，你说哎呀，牧师请你给我指点一下，我应该怎么选择才合乎神的心意。好了，牧师给你一些属灵的建议让你去做，下一次又有什么事情又来找牧师了，那这个就不是长大成人吗？你长大成人是你渐渐有一个属灵的分辨能力，以至于你能够分辨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什么是不合神心意的，能够做出分辨。那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很多人的孩子可能teenager 有一天要离开家，这个是一个非常令人心痛的经历，特别是对很多的姐妹来讲，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心痛的经历。因为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去年9月他的小孩上大学很难过，小孩子他住在东岸，住在乔治亚州，他们的小孩到选片来上学，把小孩送上来。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好不好把这个小孩永远留在身边，好不好？永远留在身边不要离开，爸爸妈妈供你一辈子，有没有可能？没有可能。你把孩子养大了是为了他在身心灵各方面都能够成熟，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人，能够直接跟神建立关系，能够直接跟随神。所以门徒训练的目标是帮助一个人在属灵上渐渐能够有一个分辨的能力，而且门徒训练的目标是有一个信仰的传承。信仰的传承在提摩太后书2:2，这里讲到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这一段经文我想很多的牧师都讲解过，我在这个地方有画了一些画线 underline。 这个地方讲到有世代的人，对不对？因为写信写这个提摩太后书的是保罗，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说听见我所教训，所以我是第一代，保罗是第一代，然后这个信是写给提摩太的，所以你在许多见证人当面前，所以这个你就是提摩太，是第二代。 然后你要把这些交托给那个能够教导别人的人，所以那个教导别人的人，那个人是第三代，对不对？因为提摩太教导一个人，这个人可以教导别人，所以这个人是第三代。然后被这个教导别人的人教导的人是第四代，所以你看到在这一节经文里面讲到有四代，所以信仰的传承是非常重要的。不但我这一代好，不要说我这一代神的工作很兴旺，等到有一天我这一代没有了，下一代就整个垮掉了，那这个不是神的心意，要一代比一代更好。比如说下一代的人比我们这一代圣经更熟悉，祷告更热切，更爱主啊，那最好他们的教导，他们的恩赐大到一个地步，我的恩赐跟我的教导都被忘记了，那这个就很成功了。如果就到我这一代最高了巅峰，下一代一代不如一代，那这个不是教会的福气，也不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要一代比一代更好，一代比一代更高。不但我这一代要敬畏上帝，而且我的下一代的灵性状况我要注意，不单是让他有得到好的健康，有好的发展，他的灵性怎么样？我们看约伯记一章五节，他说筵宴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他今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行。哎，约伯敬畏神远离恶事不是平白无故的，他不但是自己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他也注意他的儿女的灵性状况。他恐怕我的儿子，你知道他的儿子很多了，然后他很清楚他有几个儿子，因为他按照他们的数目献燔祭，然后他为他的孩子有一种圣洁的担忧，担忧他的孩子犯罪得罪神。这种圣洁的担忧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的，担忧我们的孩子不跟随神，担忧我们的孩子不爱主，这个是我们应该有的担忧。所以我们不但是要注意到我这一代的信仰，我还要想到我下一代的信仰。所以我们看到很可惜的，今天在社会上很多的传统的技艺都已经失去了。为什么？因为后继无人，很多的技艺，很多的东西失传了，因为后继无人。但是我们要把这个信仰继续往下传，所以包括信经，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许多的教会对信经非常的生疏，不知道这个信仰的精华是什么，然后对要理问答很生疏，不知道要理问答是什么，不知道基督信仰的最核心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在基督信仰在过去2000年遭受那么多异端邪说的抵挡的时候，产生出什么样的结论出来，产生出什么样的盾牌出来，这些东西我们不知道。对中西教会的历史我们不知道，中国教会的历史我们不知道，西方教会历史我们也不知道，然后对护教学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护卫交给我们的真道，这个是我们要在上帝面前好好反省的。所以门徒造就应当成为我们人生清楚的目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工作、侍奉跟人际的交往要把这个放在心里面。我们不是一个 social 社交而已，当我跟人交往，我跟信徒交往的时候，我要在我心里面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我们怎么样能够彼此互相的建造，互相的造就，因为这是上帝建造整个人类、重造人的整个大工程，而在这当中我们已经被呼召要参与。所以你要有一个清楚的目标，然后所以当你在侍奉当中的时候，你要有这样的意向。当你在儿童主日学里面侍奉，我们当中有一些姐妹在儿童主日学侍奉，你在这侍奉的时候，你要知道可能将来伟大的传道人现在在你的班上，神暂时把他放在你的班上，你怎么样运用你的影响力来影响他。当你在婴儿室帮孩子换尿布的时候，你要想到可能将来伟大的师母、可能伟大的牧师就在我的现在我在给他换尿布，你要带着这样的一个眼光去看你的侍奉就不一样。我不是在这里啊，把这一个小时的使命把它完成，我要在这个地方，上帝可能借着我要建造我的门徒。同样，神把儿女放在你的家里面，可能将来伟大撼动整个世界的做伟大的传道人或者是代职侍奉的人就在你的家庭里面，你有没有把握这个时刻来见到他？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有两个很伟大的神迹，这两个神迹给我们很大的对比。 一个就是以色列人过红海的神迹，另外一个就是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神迹。可是这两个神迹都是很大的神迹，因为都是一个满帐的水，然后神分开让以色列人可以过去。可是这两个神迹里面还有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如果你去看出埃及记，以色列人是被埃及人追杀，他们要追杀他们的时候，神立了火柱在他们当中，所以埃及人是过不来了。而且在他们过红海之前，神用一个晚上的时间用大东风把整个红海吹干了，所以他们要过红海的时候，那个红海是干的，他们要走那一块是干的，所以他们就直接走下去，旁边是海水，可是中间是干的走下去。可是过约旦河的时候不一样，当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过红海的时候没有约柜，约柜还没做，可是过约旦河的时候经过40年的折腾已经有约柜了。哎，过约旦河，如果你去看圣经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涨水的季节，所以涨水了。那么他们要过约旦河，神要他们怎么做？神要抬约柜的祭司先踩到约旦河里面去，当他的脚一出来，所以他们这些以色列人肯定都看得目瞪口呆了，那个水这样涨怎么过？不像当年过红海，过红海是他们父亲那一代，过红海的时候那个地已经干了，可是过约旦河的时候那个水是涨的，而祭司就抬了约柜要进去了。哎，这个是需要很大的信心的。所以很多其他的人就看着，哎，你做领袖的人你怎么做？你是有神的同在，你抬了神约柜的人你怎么做？结果我们看到这抬约柜的祭司就凭着信心踩下去，一踩下去的时候那个水就干了。所以这个是跨出信心的脚步才能够成就的。那么同样的，我们今天也作为带领的人，你也要在弟兄姐妹当中活出你的见证。如果你是我们当中是同工的，我们的会众要看你活出什么样的生活。如果你是主日学老师，你的学生不但在课堂上要看你怎么活，要看你在课堂之后你是怎么活。如果你是小组长，你的组员要看你怎么过活，你是怎么跟随耶稣的。如果你是领会，你是敬拜小组，会众要看你平常在生活当中你是怎么敬拜神的。如果你是儿童主日学老师，你的孩子们他要看你，你在你面对你生活当中的艰难你是怎么靠主胜过的。如果你是 Awana 的 leader， 如果你是育婴室的同工，同样他们要在你身上看到你是跟随主耶稣基督门徒的印记。如果你是家长，你的孩子要看到你怎么敬畏神的榜样。所以我们就好像那个要过约旦河抬约柜的祭司，我们要先立出这样榜样，我们先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以至于我们能够用我们的生命来影响别人的生命，能够建造别人。在约翰卫斯理，约翰卫斯理是英国伟大传道人，在约翰卫斯理的墓碑上有一句很有意思的碑文，他说 God buries his workmen but carries on his work， 上帝埋葬他的仆人，继续他的工作。我们刚才讲到说，上帝的救赎大功，上帝建造人生命的工程一定会完成。过了100年，我相信我们都不在这里，可能我们的儿女也不在这里，可是上帝的工作要继续。可是在我们的时代，在我们的年日里面，我们是不是顺从上帝的呼召，参与上帝这个拯救人改变人生命的工程？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把这样伟大的使命赐给我们。主，你没有把这个大使命交给天使，虽然他们能力比我们更大。主，你把大使命交给教会，主，交给我们这样软弱不堪的人，如同你当年交给这11个门徒，他们也是软弱不堪的人，但是你圣灵的大能在他们身上彰显的时候，他们遵从你的大使命，他们就跟随你一生到底。主，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愿意立下这样的心志。主，我们不愿意浑浑噩噩过我们的一生，主，我们愿意我们的人生有一个清楚的目标，有一个清楚的方向，我们能够投身在主你的大使命当中。主，你虽然不一定呼召我们每一个人来做全职的侍奉，但是你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社区里面，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不但我们自己跟随你，而且我们带领更多，影响更多的生命来跟随你。主，谢谢你这样的福分，主也帮助我们，主让我们也跟门徒一样，我们有时候有软弱有跌倒的时候，主你扶持我们，主让我们能够继续不断快跑来跟随你。谢谢主，这样感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